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年轻男人循着楼梯慢慢往上走，皮鞋在木板上发出富有规律的响动，悦耳动听，就像他扣下扳机时的那一刻，尤其是子弹打在猎物身上，对方发出的惨叫，就更能令他感到愉快了。花格子心里想着，已经自动配上了一首圆舞曲，但他面上依旧不动声色，拿枪的手稳稳举起，对准空无一人的长廊，站定片刻，才往第一个房间走去。房门虚掩着，花格子直接一脚踹开，房门砰地撞在墙体上，又反弹回来，动静颇大。借着外面的月光，房间内一览无余，一张小床，方寸空间，仅此而已。花格子的目光扫过门后位置，转身前往下一个房间。房间一个个看过，全部无人，还剩最后一个。四周寂静异常，但花格子相信对方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掉，更何况他的同伴还守在外面，哪怕对方从窗户遁走，他们也能立即察觉。最后一个房间的房门紧闭，拧一拧居然打不开，必然是从后面反锁了，果然在这里。 找到了， 花格子举枪直接对着门锁来了一下，再踹开门。这个房间大了许多，应该是以前的主人房改的，有大床、衣柜，还是个套间，有独立的盥洗室。一眼望去空空荡荡，花格子先上前将衣柜打开，又去盥洗室查看，都扑了个空。他立马跑到窗边俯身张望，没有脚印，没有攀越的痕迹，说明对方没有跳窗逃跑，那就只有……花格子立马俯下身去看床底，几乎同时，一把香灰扑面而来，花格子眼睛被迷住，扣在扳机上的手也立马按下。没有听见惨叫，他心下一沉，手腕已经被拧住，剧痛传来，枪被甩飞，脑袋也被重重一脚踢中，这一切电光石火，绝不超过一秒钟。花格子发觉自己还是小觑了对方，很快抓住床脚，在地上顺势一滚起身。对方想要打到他，必然得从床底钻出。果不其然，在林叔探头的那一刻，他曲起手肘朝对方头颅狠狠撞去，但对方反应极其敏捷，一下居然闪开了，这让花格子觉得有点诡异。他们这次的任务除了得到员工管的东西，就是把李老板灭口，但现在事情起了变化，花格子怀疑这其中还有别的势力，否则难道李老板早已预知自己的下场，找来元首反抗？思忖间，两人你来我往已经过了数招，善于格斗杀人的花格子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对方反应虽然快，身手也不差，但他的右手明显使不上力，出拳全是靠左手，那么只要废了他的左手，花格子眯起眼，右手掌心多了一片薄如蝉翼的锋刃，倏地滑向对方。沈仁杰觉得自己的命真是太苦了，脚下就那么一点点时间能站住身形，他还得费力抓住窗棱，避免掉下去。这可是三楼，就算楼下是草坪，摔下去还是会要人命的，更何况他身上还有炸药，想到那些炸药，沈仁杰又是一阵心酸。寒风中，一个人贴着三楼窗户外的墙体，努力扮演一只壁虎。拐角的另一面，花格子的同伙正从那面走来，余光瞥及，沈仁杰心急如焚，试图蹲下从二楼窗户溜进去，腰间绑着炸药，他不敢用力弯腰，只能伸长了手去够窗棱。话说回来，以他的身材，想要办到这个动作也有点困难。 但他只有三秒的时间，三秒之后对方走过来，只要稍稍抬头就会看见沈仁杰，那时候将是他的死期。 豁出去了，三二一。 沈仁杰咬咬牙扑了一下，双手抓住窗户边缘，手一滑，整个人往下坠，他差点尖叫出声，赶紧攀住窗台，双脚死死蹬在墙上稳固身躯。但鸭舌帽已经走过来了，他以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自然而然抬起头，看见沈仁杰一愣之后，鸭舌帽举起枪，动作迅猛，保险也同时打开。 这回完蛋了。 沈仁杰已经彻底放弃反抗，准备等死了。当子弹落在身上瞬间炸开，等待他的还不是一般的死法，而是血肉模糊，四分五裂。太惨了。沈仁杰觉得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前两年隔壁邻居想把自己胖闺女许配给沈仁杰的时候，他看不上，觉得自己还年轻，怎么也得先立业后成家，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媳妇儿。现在他后悔了，甭管那闺女胖不胖，长得是不是有点丑，起码现在也能给他留个后啊。乱七八糟的想法一下子脑子里炸开，沈仁杰整个人七荤八素，像被地震摇晃的残垣断瓦，甚至没有感觉到子弹打在身上的痛。过了好几秒，他才发现不是他的脑子在震颤，而是房子在震，确切地说是房子下面的地在震。 啊，地震了。 沈仁杰往下一瞅，鸭舌帽没顾得上他，正下意识地往爆炸的地方看，他赶紧弯腰往窗户里使劲一翻，把身体倒腾进房间里。沈仁杰惊悸未定，想起爆炸来源，那是他们刚刚出来的地方，地下密库又发生了二次爆炸。沈仁杰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自己那条大腿的安危，保住命之后他的心思又活泛起来了，只是约定堂现在怕是真的凶多吉少了。李老板心狠手辣，来历成疑，沈仁杰真怀疑约定堂从对方手里活下来的可能性。他暗暗叹息一声，跑到房间门口探头探脑，打算趁着没人的时候溜走，赶紧先去找救兵过来。血顺着胳膊流下，蜿蜒曲折，几乎将整个手背染红，又滴答滴答落在地上。林叔从鸭舌帽的尸体上费力爬起，动作扯动腹部的伤口，身体禁不住僵住。良久，林叔才轻轻出了口气。林叔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有多久没有这样伤筋动骨了，以至于骨头都生出惰性，差点就把命交代了。以前不是没有受过更重的伤，但那些都是看得见的对手，现在算什么？与躲在黑暗里不见天日的幽灵周旋。他挪了几步，把刚刚踢到角落里的枪拿到手，又抓着床柱稳住身形，走向窗边。外面一道黑影奔向爆炸来源，林叔举起枪毫不犹豫地射击，对方应声而倒。林叔确定自己打中了对方，但他不能确定是否打中要害。数九寒天，林叔竟出了一头一脸的汗，前胸湿漉漉的，他分不清是血还是汗，衣上贴肉腻得让人不舒服，眼前像有星星在乱飞，每次闭上眼睛再睁开都是一次艰难的尝试。林叔慢腾腾走到楼下，头也不回。 扶我一把，我被划伤了。 偷偷摸摸跟在后面的沈仁杰想问林叔是不是后脑勺长了眼睛，但沈仁杰看林叔摇摇晃晃的身躯，赶紧把他扶住。爆炸处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得很快，再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地面的小楼也彻底牵连吞噬进去。倒在地上的鸭舌帽一动不动，应该是被林叔一枪毙命了。沈仁杰弯腰伸手探向对方的脖颈。 他死了吗？ 冷不防对方突然翻身，藏在身上的手露出一把枪，枪口倏地对准沈仁杰。鸭舌帽额心多了个血洞，身体往后仰倒，沈仁杰也直接瘫软在地。第几回了，沈仁杰今晚经历的生死瞬间委实多得数不过来了。 哎呀，李老弟，我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吧。 沈仁杰实在是走不动了，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去爆炸的地方看看月定堂是否还有生还的希望，应该赶紧去巡捕房找人手过来，应该让史密斯调动所有人过来营救，但他的身体叫嚣着，一根手指也动弹不了。林叔根本没法回应，他张了张嘴，感觉喉咙里都是黏腻的血气。此刻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清醒，全凭一丝意志力在撑着。他眯起眼，望向火光冲天的地方，仿佛有个人从那里缓缓走出，身形轮廓映在火光之中，如同凤凰涅槃。是月定堂还是李老板？林叔一时竟分不清了。他想举起手里的枪，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往后仰，最后的意识是头顶浓浓硝烟和从乌云后面探出半面皎洁的月光。也许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林叔缓缓合上眼。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